北京时间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早晨6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随你只身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只面不改色，为你我忍了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彻，若即若离本应是罪不可赦，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 循环的无名歌，扛住了柴米 后的风轻快，蒙那拉晒温热一下未来，我们分不开，梦想自在小时代，虽然渺小的存在，却不随波坠入海，我们等着花开，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勾过手指的愿望，说好都不能忘，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不留下遗憾，是我们微笑的方向，月光洒在窗外，我们仰望星空，想象未来，绝对要精彩，有种意外叫恋爱，我们最终才明白，幸福自然有安排，跌倒就要重来，年少遍体鳞伤，生来就浪漫，一生就等发光，年少遍体鳞伤的生长，我们都一样，不害怕受伤，挫折是甜蜜的负担，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我们生来就浪漫，一生就等发光，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不害怕受伤，挫折是甜蜜的负担，这是甜蜜的负担。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一般人的认真。

Children

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我希望你知道 FM98.2 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98.2 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She's mine. Love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ins and saints. Taste. We keep loving anyway. We laugh, we cry, we break, we make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reason, I'm by her side. So many try.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Then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My grandfather was a fire and a brimstone preacher. Preacher. But there are things that the homilies and hymns won't teach you. Teacher. My mother was a genius. My father commanded respect. When they died, they left no instructions. Just a legacy to protect. Death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ins and saints. Taste. Yeah, we keep living.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I am the one thing in life I can control. Wait for it. I am irremediable, I am original. Wait for it. I am not falling behind or running late. Wait for it. I am not standing still, I'm lying awake. What is it like in his shoes? Life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sinners and the saints. Take. We keep living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and we make our mistakes. But I know there's a reason I'm alive. So many have died and I'm still waiting for it.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

第二名 Choice of On Animal。 我要 die to care for you。 It might Tell me who do I owe that to。 And as the days fly by We'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Build a home for two I want you all to myself Don't leave nothing, nobody else I am an animal with you No angels could beckon me back It's harder than that where I'm at 第一名吴亦凡 Hold Me Down 日出日落没不管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星辰每夜半宿之间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青春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 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 只要有你在一起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但现在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轻靠我肩膀可以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Give me motivation Yeah, yeahOh,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yeah, yeah.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yeah, yeah.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轻靠我肩膀 yeah, yeah, yeah.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yeah 和内心的澎湃女孩别在四面墙里的阿宅女孩不必卖萌装傻等着谁的爱女孩无需品尝天下汉子的名牌自由自在跟我来去拨开眼前的人山人海别再等待 Give me fire Don't be shy, shy, shy

继续前进。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早晨7点，西安，历史是时间的见证，我们是历史的未来。此刻无论你是在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缘分是不停呼吸着的理想，也需要时间的伸展与荡漾。有一天你会感动于我的纯真，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需要你来帮我拭去这泪痕，让明天来见证这美满的时刻。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原来这一天只是自己的期待。阳光温度一点点的证明存在，其实夏季也不是那么寂寞难耐，这一天留我独自去山顶上花开。你着的理想，也需要时间的伸展与荡漾。有一天你会感动于我的纯真，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一定是最简单而炽热的难忘。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es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oh,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two shits. I'm on the floor.

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 头痛，脑袋一片红隆隆，像你玩主机发动，快速前进把我掏空，看见你和他说话，突然冒出个柠檬，转悠成酸酸淹没，原来只从心跳点头，一人一口的可乐，气泡水精明集合，用开心胡言流色，开了舞池热闹跳动，那天也许我牙痛，但我却乐在其中，把爱融进巧克力，天天在里面游泳，墙上的时钟滴答答，一秒一秒的在走，给我一个吻，时间停下幸福摆动，朝阳的天边看着你笑容，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天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你气大声跟我说 hello， 朝阳的天边牵着你的手，眼泪就不会随便滴落，听着你温柔声音说爱我，甜蜜以为我打败所有， I do everything for everything for you， 把我的心打开装满你的爱， I do everything for everything for you， 就算时空变换你无可取代， 我的世界因为你而开始美丽，夜晚睡不着都在想着你，想着你醒来看着手机你给的简讯，我不敢相信原来爱是离我那么的近，有点喘不过气，大口呼吸，害怕浪费空气中的甜蜜，好希望我永远这样下去，你就是我的福地，我将你的表情偷偷放进口袋，设计个心意在心里，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Baby. 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嘿，我到底积了什么的，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哦，我究竟犯了什么错，遇见你这样的朋友，你打乱我所有的节奏，改变我单调的生活。我到底积了什么的，遇见你这样的朋友，当我难过变得很脆弱，感谢你伸出的双手。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逃亡，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那些好的坏的对的错的你的和我的，会有那么一天重要的，那些淋过雨的流过泪的年少的忧愁，我都会记得我们一起走过。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于是一起眺望，一起等候，一起学会成熟。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run, hide it away, run because the chase is in me down. I just wanna run, throw it away. wanna run, throw it away. Run before the fire's in me. I just wanna run.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就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啊，西在南，会选首席百峰，他以566分成绩，祖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